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致命的信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哈德森提前赶到那儿。天色昏暗，下着毛毛雨。当他从紧急楼梯爬到三楼的时候，有点喘气。他在楼梯上蹲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爬到了窗户边，窗户没有锁。既然窗户没有锁，他就不必费心去撬开它了。哈德森觉得巴比太大意了，屋里有些值钱的东西，这一带治安又不好，他至少应该把卧室的窗户锁起来。可是巴比没有锁。哈德森撩起窗帘，屋里黑乎乎的，有一股香水味飘出来。他不想进去，他发现也没有进去的必要。公寓前门右边有一盏灯，昏暗的光线照了过去，这表明卧室的门是开的，通向客厅的门也是开的。哈德森跪在湿漉漉的防火楼梯，从外套口袋里取出了一支左轮手枪，那是前几天买的。然后他又从另一边的口袋里取出了消音器，这是在一家当铺买的。他把消音器套在了枪口上，于是左手臂放在了窗台上，手枪就架在了左手臂上。15分钟后，公寓的门会打开，然后芭比会出现在那里，借着走道的灯光，很容易击中他。哈德森静静地等着。雨从黑漆漆的天上飘落下来，风吹着下面的垃圾桶盖咚咚直响。芭比那浓郁的香水味从窗户里飘出来，这香水曾经很能激起他的性欲，现在却让他感到厌恶。他等待着，心里想起了家中的妻子伊丽莎白。他来到这里全是为了伊丽莎白。亲爱的伊丽莎白呀，他怎么会这么笨？伊丽莎白是他生命中唯一的爱，可是他却去跟芭比鬼混。芭比的年龄只有他的一半，是个大眼睛高胸脯的金发女郎，他靠傍大款为生。哈德森知道他绝不是第一个养芭比的男人，但是他将是最后一个养他的男人。芭比的胆子真是大。前几天当他表示要结束这种同居关系的时候，他居然敢威胁他。哈德森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大胆。就在此时， 一想起这事儿，他的心就砰砰乱跳，戴手套的手也愤怒地发抖。他记得，芭比撅起了血红的嘴唇，唇边有一丝幼稚的微笑，眼睫毛一眨一眨地冷冷地说：“不，亲爱的，我要你留在我身边，否则的话，我要去见你老婆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我想那样做。不过，他会这样做的，这一点，哈德森很肯定。就在第二天，哈德森回到家中，发现太太躺在卧室的床上，两眼哭得红肿。他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，那个电话非常下流，那些脏话是一个年轻女人说的。在此之前，哈德森就不安地感觉到他太太好像在怀疑他有不忠的行为，但是怀疑是一回事，接到电话又是另一回事。哈德森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他只有采取行动。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干掉他，但是现在他不得不这样做了。起初他想下毒，他甚至想办法弄到了一粒毒药，但是下毒并不容易，芭比会防范。他想到了其他办法，可是都不满意。最后他看到了一条新闻报道，这给了他灵感。最近城东的某一地区发生了一连串妇女被枪击的案子，这位枪手总是在夜里向没有拉下窗帘的女人射击。很巧的是，那一地区离芭比的住处不远。他扔下了报纸，过了一会儿又拿起报纸看看上面的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说以后的几天里有雨，今天下雨了，又刮了风，天色已经暗下来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这真是一个作案的好机会。他等候着，虽然很不舒服，但是一想到这件事一了百了了，他就感到很高兴。他轻声低语道：“伊丽莎白，我已经接受教训了，从今以后我的生活中只有你一个。也许过几天他可以带伊丽莎白出去旅行，算是第二次度蜜月。对，就这么办。”忽然黑暗中闪过了一道黄光，把他的思绪拉了回来。公寓的前门开了，他没有料到芭比会这么早回来。他知道他通常在市中心的餐厅吃饭，总是在8点钟左右回家，今天他回来的早一些，这样反倒更好。他眯起了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睛瞄准手枪的准心，由门口照过来的灯依稀可见，他在那儿穿着雨衣的侧影。他在门槛那儿有些犹豫，然后他举起了一只手在摸索公寓里面的电灯开关。哈德森射出一发子弹，那女人向后晃了一下，双臂向上举，他又向那黑黑的人影连开了几枪，那人影慢慢地向前倒下，一动也不动。哈德森再仔细地瞄准，向尸体又开了两枪。实际上那两枪并不需要，因为他是个优秀的射击手，他自信第一枪就已经完成了任务。当他开车回到郊区的别墅时，时间是8:30，雨势已经减弱， 他意外地发现太太的车没有停在车库里，或许他开车到购物中心买东西去了。哈德森在汽车里坐了一会儿，把他的行动重新回忆了一遍。他在回家的路上把手枪拆成了零件，扔进了河里。芭比之死，没有什么线索会牵连到他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曾经认识那个女人。他们的交往非常秘密，甚至每次偷偷地去看她的时候，她总是悄悄地擦抹湿她摸过的每一件物品，生怕留下了指纹。当然，她之所以那样做，为的只是普通的谨慎，而不是有朝一日她要杀她。现在，哈德森和芭比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愉快地、轻轻地哼着歌曲，离开了汽车，走向屋子。一进屋，他第一眼看见的是放在客厅茶几上的便条。字条是伊丽莎白写的。当他拿起字条的时候，嘴里仍然在哼歌。句子从潦草的字迹中跳到了眼前。对不起，可是我不能再忍受了。我早知道芭比这个人跟踪你，我必须面对他，和他谈清楚。我发现钥匙。哈德森发出一声低沉的、似哭非哭的声音，心里想起那天早他把芭比公寓的钥匙从钥匙环里取下来，塞在了五斗柜的一堆裤子下面。钥匙，现在我就要去找他。假如他不在的话，我要到公寓里等他，必须了断。我太爱你了，哈德森，我不能把你拱手让给别人而不加。字条突然从哈德森麻木的双手中滑落，他缓缓地落到了地毯上。不，他低吟了一声，然后大声喊着，不，不可能，那绝对不可能。站在房门口那个女人的身影，是不是比芭比高一点儿，瘦一点？他开枪的时候心里还隐约有点不对劲的模糊印象，现在这种印象又被重新的拾捡回来，而且在他焦躁不安的想象中越变越大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一定是错杀了人，他一定是错杀了自己的太太伊丽莎白。事情就这么简单，那么要命。他昏昏沉沉地走到了卧室，从一个隐秘的地方拿出了那粒毒药，然后又回到了客厅，含泪读了一遍伊丽莎白留给他的信。他吞下了那颗毒药，几分钟内就开始起作用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静静地等着。有钥匙开门的声音，伊丽莎白走进屋里。她的头发被雨淋得全是水，外套也被淋湿了。伊丽莎白看到了她，突然停了下来。哦，我希望在你回家之前赶回来撕掉那封信。他叹了口气。哈德森，我没有去，我在最后一刻失去了勇气。然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你是不是病了？他是出事了，因为胃里的毒药发作了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红包，我的工作是向客人推销印有画廊名画的明信片。安格尔的工作是接过客人的外套、雨衣和帽子，存放到衣帽间。从我工作的地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是怎么工作的。我是一位大学生，暑假出来打工赚学费。我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搞明白安格尔是怎么回事。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，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。那天，一群顾客离开我的柜台，我发现他掀开柜台的一块隔板，冲进了大厅。先生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先生，这东西一定是从你的口袋里掉出来的。说着，他把一个皮钥匙袋递给了一个满脸惊讶的客人。天哪，我的所有钥匙，哎呀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我的麻烦可就大了。我很高兴能够及时发现，物归原主。客人伸手从外套口袋掏出了一张钞票，这个安格尔朝墙上一面不收小费的牌子一指，我们不准。那个人说，胡说，诚实必须受到奖赏。安格尔谦恭地接过了钞票，那张钞票的面值好像是5元。我们上班时间不完全相同，不过3天之后，我又一次看到了同样的情景。这一回对象是一位衣着入时的女人，她是来她那儿领回一只塞满东西的藤手提袋。当她正向门口走去时，安格尔从存物间冲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只亮晶晶的打火机。夫人，这东西一定是从你袋子里掉下来的。哦，天哪，太感谢你了。不用谢，我很高兴能够物归原主。这是我丈夫送给我的，丢了这东西回去不好交代，那我太高兴了。安格尔鞠了个躬，然后搓着双手。突然我明白了，他是在暗示人家。果然，那位女士明白了，给了他一些钱。我又看了2次这种事情，才认定那是他自导自演的把戏。当然，这跟我无关。但是，一天晚上下班后，我在隔壁一家酒吧休息，安格尔进来，看见我，立刻走过来。我可以坐下吗？请便。我猜，他是来找我的。果然，一杯酒和一些客套话后，他切入了正题。我猜你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小把戏了。把戏？就是丢了又找回来的把戏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看见了，那是我的发明。我让一件外套或者是皮夹里掉出个东西，然后在客人正要走开的时候找到。我们的薪水太少了，又不能收小费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？他把我也包括进去了，这使我很不高兴。我是靠微薄的打工收入维持生活的，同时又要存钱交下学期的学费。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因为他说，我想分你一点。分什么？分一点，让你保持沉默，不告诉老板。算了，我说，他以为钱可以来收买我，这使我感到很厌恶。这么说，你要告发我？ 别担心。我说，我不是贼，也不是告密者。暑假工作结束的前一星期，我目击了安格尔的许多次表演，那几次他都得到了小费，无疑还有许多我没有看到的。他归还人家皮夹、照相机、有价值的书、汽车钥匙等等，而他总是能够得到一笔小费。我估计他每年这种不法收入总在1000元以上，这不用交所得税。我工作的最后一天是星期六，那天下午明信片部门生意非常好，有一位相貌平平的女人进来，她和安格尔说了几句话。我听到她问安格尔有没有要送银行的，他点点头，从身上掏出一只信封交给他。那时正好有客人要买明信片，所以我转而接待客人。客人走后，刚刚和安格尔说话的那个女人走过来，说她要买2套明信片。我接待她和她说话的时候，我发现她有点醉醺醺的。她离开以后，我在柜台上发现了一只信封。毫无疑问，这就是安格尔交给他的那个信封。我转过身，拿起信封，信封没有封口，里面有一叠10元的钞票，看来不下200元。我悄悄地把它放进了口袋里。几分钟以后，他脸色灰白，折回来看安格尔。他们一起很快地说什么，然后两个人一起向我走来。我旁若无人地继续算账。安格尔说，这是我妻子，他认为10分钟前把一只信封忘在了你的柜台上。我说，我记得他，不过他没有落下任何东西，如果有的话我会看见的。安格尔凝视着我，足足有5分钟。我勉强回看着他，那是我打工的最后一天，我再也不会来了。至于他妻子，我根本不去看他。那天下午，我离开打工的画廊，身上带着足够付下半年学费的钱。我把那笔钱当成是画廊给我的红包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演播肖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明晚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私人侦探，他们在我的公寓里等我，一共两个人，一高一矮。高个儿长得瘦骨嶙峋，穿着粗呢大衣，坐在皮面的转椅上，一条腿搁在扶手上。矮个儿的很结实，靠在床边的墙上，面无表情。我从没有见过这两个人，不过我知道是谁派他们来的，也知道他们为什么来。我随手关上门，盯着他们问：“你们怎么进来的？”高个儿耸了耸肩说：“门没有锁。”“是啊。”我跨过了房间，顺手把外套扔在了沙发上，走到酒吧前给自己挑了一杯酒。高个儿站在我身后说：“胖老大要见你。”我说：“等等，我先洗个澡，换件衣服。”高个儿很不耐烦地说：“现在就走。”我转头看着他：“如果我现在不想去呢？”高个儿耸了耸肩。我淡淡的一笑：“哼，我敢打赌，你们两个人的外套口袋里都装着手枪。”他掏出了外套里的手枪，我一口喝完了酒说：“走吧。”从我住的公寓到胖老大的游乐场需要30分钟。他的游乐场坐落在本市北面的海边。我们从后楼梯来到了他的办公室。胖老大体重350磅，他身穿着浅黄色的丝质西服，里面是淡蓝色的衬衫，系着漂亮的领带。胖老大名叫巴尔克，他是个赌徒和鸡头，不过很奇怪，他非常喜欢猫。听说他养了20多只纯种猫，实际上有一只就蹲在他的书桌的角落上。那只猫又肥又胖，正在舔胡子。胖老大请我坐下，然后对我说：“夏洛克，我不想说废话，你知道我找你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他问：“那个妞在哪儿呢？”“ 哪个妞啊？”“ 就是朱莉亚，她在哪儿？”“ 我昨天晚上就告诉你了。”“ 再说一遍。”“ 这种事儿啊，你应该记下来，你的记性不太好吧？”“ 别跟我耍贫嘴，我问你那个妞现在在哪儿。” 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她在加州边界一个叫迪福的小镇，住在白金汉旅馆9号房。胖老大摇摇头：“ 你再想一想。” 我皱起了眉头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 他一脸的凶相：“哼，昨天你打过电话以后，阿尔和伍德就乘一架私人飞机去了迪福镇，他不在这儿，他从来就没有去过呢。”“ 哼，我不想和你争辩，不过 他确实是在那儿，我亲眼看见他。我见他在餐厅里吃午饭，当他走过拐角的药房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后面跟着他。胖老大说：“别瞎说了，你想骗谁呀？”我说：“我谁也不想骗。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，他是在那儿，他的房间号还是总台服务员告诉我的。哼，总台服务员说就没见过他。伍德拿着照片给他看了，他撒谎，他干什么要撒谎啊？”我说：“也许他被买通了。”甭说这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你在哪儿？哦，如果你要的话，我可以写出时间表。胖老大恶狠狠地说：“别跟我东拉西扯的，你在哪儿？”我告诉他，从这儿到迪福镇，开车需要6个小时。我很累，我在汽车旅馆休息。哪一家旅馆？牛津镇外的玫瑰旅馆。我可以去查，请便吧。你打电话给我之后，为什么不在迪福站等着呢？哎，你没有让我等啊。胖子大说：“那不是理由，你应该等。”我问：“我为什么呀？”你请我的目的就是找到他，我找到了他就已经完成任务了。胖老大说：“他妈的，他不在那儿，你拿我寻开心呢。”我说：“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他昨天是在那儿。”胖老大说：“我认为也许你在骗我。”我为什么要骗你？他回答说：“也许那个妞买通了你，也许他把钱分给你一部分，叫你替他撒谎。”是啊，我说他是分了一半钱给我，我把钱存在了外套的夹层里了。胖老大说：“我已经听够了你的油腔滑调，你要我让这位伍德修理修理你。”我看看在屋里的伍德，他就是那个矮个儿，他的手臂有一般人的腰那么粗。我转向胖老大：“不要。”我说：“我可不喜欢。”那么你就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已经快没耐心了，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妞，我要找回50000块钱。如果你爱惜你的身体的话，你最好是说实话。我说：“我说的是实话呀，您瞧，如果他买通了我，要我骗你的话，我不会编一个更可信的故事吗？我会说，那个妞已经到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去了，让你找不着她。”胖老大仔细地考虑着我的话，他那个大脑袋想问题是很吃力的。不过他总算是想明白了，他说：“嗯，你说的对，夏洛克，你在本市的信誉还不错，所以我认为你说的是真话。你还能再次找到茱莉亚那个妞吗？”“可以，我要你今天就出发，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呢。”“很好。”我说着低头打量着自己的手指。“哦，我们把一件小事谈好了就出发。”“什么事儿？”“我的费用。”“你的费用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照你的意思给了你1500块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是第一次找他的费用，我一找到他完成了任务，那么我们的合约就算终止了，服务报告一提出，服务费就得付清。”胖老大眯起了眼睛：“他，你是不是想敲诈我呀？”“哎呦，您这话真让我吃惊，我们是在谈生意， 你必须重新雇佣我，这是做生意的规矩。我停了一下，您知道，我也要赚钱呢。庞老大咬着一根粉红色的香肠，皱了皱眉说：“好吧，小老哥，我再给你1500，不过我警告你，这次最好找到他，别让他又溜了，懂吗？”“ 懂。” 他挥挥大手让我离开，我站起身，桌上的大黑猫恶毒地看着我，叫了一声。庞老大看着猫，对着门口的伍德说：“伍德，给咪咪弄点牛奶，他饿了。”“ 是，老板。” 这是我第一次听伍德说话，我还以为他不会说话。伍德走到了冰箱那边，取出一瓶牛奶，倒了一点在盘子里，端了过来放在桌子上。咪咪伸了个懒腰，闻了闻，然后开始舔牛奶。伍德说：“乖咪咪。”庞老大说：“乖咪咪。”拍了拍咪咪的屁股。我向门口走去，那个叫阿二的瘦子看着我翻了翻眼睛，我冲他点点头。到了外面，我叫一辆出租车回到了我的公寓。我冲了个澡，换了件衣服，然后开车向北驶去。那天晚上9点，我到达了迪福镇，那是一个小渔村。我直接到白金汉旅馆，总台服务员是个瘦小的男子，我不认识他。我问他值班的查尔斯在哪儿，他跟我说：“哦，查尔斯可能在旅馆的休息室。”果然，我在旅馆的酒吧里找到了查尔斯，他正在喝酒，我就坐在了他的身边，要了一杯酒。我说：“你好，查尔斯。”他转过头来，眯起了两个小眼睛。“哦，是你。”“ 是我。” 他向我咧嘴一笑。“ 哎，你说对了，昨天晚上有两个男人来这儿找那个女孩，我把你教我的话告诉了他们，我做的还可以吧？”“ 嗯，你做的很好。” 说着，我从皮夹里取出一张20元的钞票，放在吧台上。我想，他已经结账走了吧。查尔斯用食指的指尖碰了碰钞票上的人头。“ 啊，是的，在你走后的半小时，他就走了。”“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”“ 我问他去哪儿，他没回答，不过他让我给叫的出租车。”“ 你知道出租车把他带哪儿去了？”“ 知道， 我认识送他的那个司机，今天早上一见到他，我就问，去哪儿了？”“ 他送他去了普什敦。”“ 普什敦是什么地方啊？”“ 哦，在这个镇的东南方向，距这儿有10公里。 在普什敦的什么地方呢？” 查尔斯说：“不知道，那个司机只送他到了火车站。你知道，我们这个镇没有火车站。”“ 好了，查尔斯，这20元是你的了。” 查尔斯小心翼翼地把钱叠起来，塞进了衬衣的口袋里，说：“ 我不是好管闲事儿，不过这妞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 我说：“甭问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这不关你的事。” 说着我就离开了他。 那时已经很晚了，但是我决定要开车到普什敦。那个妞昨天晚上6-7点钟到达那儿，火车站有日夜班，现在去 很可能是同一个售票员。通往普什敦的公路实在是需要好好的修一修了。火车站是一栋木屋，孤零零地立在郊外。我把车停在了车站的外面，走了进去。售票员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，留着一头长发，一副非常傲慢的样子。我走过去，他问我：“你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哦，昨天晚上6-7点钟是你值班吗？”他抿了一下嘴唇，“那干嘛呀？”我从口袋里掏出了茱莉亚的照片，放在他面前。昨天晚上6-7点钟，你卖票给这个女孩了吗？他看了看照片，从他的眼神中，我看出他认出来了，但是，他狡猾地舔舔嘴唇，很傲慢地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。”我以为他想要钱，就也非常傲慢地说：“真的吗？”“ 是真的，老兄。”“ 为了你自己，你最好别撒谎，小子。”“ 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” 我说：“我们老大可不喜欢撒谎的人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当他不高兴的时候……”我故意的不说完，盯着他，他的傲慢收敛了一点。“ 老大？ 是的，老大。我记得那次老大发现彼得撒谎，我告诉他彼得悲惨的下场，其实根本就没有彼得这个人，是我瞎编的。”他听完了脸都吓绿了，他的口气立刻就软了下来。“ 这不会是真的吧？” 我说：“信不信由你啊。”探过身抖开外套，让他看见我身上带的手枪。他的脸更绿了，他说：“ 我 耸耸肩。“我只希望你没有撒谎，小子。”“ 啊，我刚刚记起来。”“是的，是的，我记起来了。他是从迪福镇开来的出租车上下来的，个儿很高，金发，不错，我记起来了。”“ 你的记忆力不错嘛。”我说：“他买车票了吗？”“ 买了，当然买了。”“ 买了到波士顿的，他乘8点钟的对号车。”“他带行李没有啊？”“ 带了， 带了一个行李箱，一个褐色的旅行袋。”“那么下一趟去波士顿的火车是几点？”“ 半夜。”“ 啊，我买一张往返票。”“ 好，一张往返票。” 现在他急于要讨好我，他递给我车票，我拍了拍他的头，朝门口走去。 他在身后喊我：“哎，先生 啊，请别告诉啊，那个老大，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没有撒谎，我只是忘记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会说的。”他咽了一口口水。 啊，谢谢，谢谢您，先生。 我走到外面，在附近的一家餐厅吃了点东西，然后挂了对方收费电话给胖老大，告诉他我的进展情况。“ 什么？波士顿？那个大城市？夏洛克，你认为你可以找到人吗？” 我说：“办法很多呀，可能得花2天时间。 不过总会找到的。 好了，不过记住，别骗我。 庞老大，你对我这么没信心呢？ 事关50,000元，不是我没有信心。 好了，别担心，向咪咪问好。 我乘半夜的火车到达了波士顿，然后住进城里的一家旅馆，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上午11点，然后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位联络人，告诉他我来做什么。1年前我帮过他的忙，所以他立刻就同意给我帮忙。不久他来到了旅馆，我把茱莉亚的照片给他看了看，答应送他100元作为酬劳。他整整花了4天的时间才帮我找到茱莉亚。那天我正在旅馆看报纸，他打过电话来报告说茱莉亚住在光明路的1B公寓6号，然后告诉我怎么去那里。我向他表示谢意，并告诉他1星期之内我就会把支票寄给他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我乘室内公共汽车来到了1B公寓，那是一栋半西班牙式的房子。找到6号以后，我敲敲门，没有人回答。我看看锁，在30秒钟内我就把它撬开了。公寓里面空荡荡的，我打开壁橱，里面有一口箱子，形状和波士顿火车站那个小子说的一样，但是没有旅行袋的影子，显然他对钱是很当心的。我点了一支烟，在客厅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。20分钟后，我听到钥匙插进钥匙孔的声音，他走进来，手里拎着一只旅行袋。他一看见我就睁大双眼向外跑去，我已经抢先一步堵住了大门，一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，把他拉过来，让他坐在了床上。我从他手中夺过旅行袋，打开看了看，然后看着他，我说：“你好啊，茱莉亚小姐。”她大约23岁左右，身材修长，一头金发乱蓬蓬的。她长得很漂亮，有一对褐色的眼睛，显得既惊恐又柔顺。他凝视着我说：“你就是迪福镇的那个人吧？”我微笑着说：“是的。”“你想干什么？”“我认为这是明摆着的呀。”“胖老大。”“对，胖老大。”他舔了舔粉红色的嘴唇，叹了一口气，他说：“我真不该拿他的钱。”“是的，你不该拿他的钱。”他轻声地说：“那一天我在找一些文件，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小册子，那上面写着保险箱的密码。”我说：“胖老大太粗心了。”有一天晚上，胖老大不在，我就打开了保险箱，看到里面有许多钞票。我想我是疯了，我用牛皮纸信封装好，直接从游乐场到汽车站。我以为自己可以跑得很远，不会被抓住。哦，那你为什么去迪夫镇那样的小渔村呢？我认为胖老大只会在大城市找，不会到小地方。 我花了2天的时间找到你，你留下了不少痕迹。 他耸了耸肩， 他说，对这种事我不太在行。哎，你是私人侦探吧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 你看上去就像个私人侦探。另外，胖老大的手下我都认识。 他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。 很容易就发现你的行动，你没有注意到吗？ 我？ 呵，我在迪夫镇就老看到你。我吃午饭的时候，你在监视我。我到药房的时候，你跟踪我。你就像是故意要引起我的注意。 我为什么要引起你的注意？ 我也不知道。茱莉亚说，你知道吗？ 当然不知道。 那时你为什么不走近我呢？ 我微微一笑，呵呵，生意关系。 反正这些都无关紧要了。你又找到我了。 是的，我又找到你了。 那现在怎么办呢？ 他问。 你要把我交给胖老大？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听众朋友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《私人侦探》的上半部分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故事的下半部分我们将在明天的《午夜拍案惊奇》栏目中播出。演播萧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咱们明天再见。